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982，在2017年，我掌握的新技能是一些制图软件，还有手绘。因为我要出国学习景观设计专业，所以这些技能都算是我的必备技能吧。然后最近一段时间，我用这些软件是为了做我的作品集，然后完成美国大学的申请。当然了，现在已经申请结束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祝福我拿到比较好的 offer。最后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都可以掌握更多的技能，努力去追寻自己的兴趣。我们一起加油。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青年说啊，我是青年曼宁。 大家好，我是青年乐陶。 哎，给大家打招呼了，今天是3月21号，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先说一下天气啊，今天是多云，最高气温是1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度啊，空气质量是什么呢？哎，是优啊。那么这一周的天气啊，起伏是比较明显的啊。昨天呢，我都跃跃欲试想脱秋裤了，然后没成功啊。大家要及时调整这个穿着啊，以防感冒。另外，这个春天的脚步啊。临近了，随着气温的升高呢，眼下又到了这个赏花踏青的好时候了。 没错，春意浓浓嘛。 对对对，然后啊，这个户外的花粉浓度啊，也就上升了啊。如果像我这样对花粉过敏的人啊，就 适当的防护一下了。 对，戴个口罩啊，什么之类的啊。 另外我觉得还是可以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啊，然后提高一下自身的身体素质。 提高一下身体素质，比如说乐陶呢就把脚崴了啊。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啊。来看交通，今天呢是限行2和7，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呢是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的。 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 什么呢？ 这最近不是世界睡眠日吗？ 没错， 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你因为睡觉太死，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啊？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这是说到我们怎么互动呢？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打开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哈， 关爱青年计划 非常重要啊。关爱青年计划里面呢，就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这个花椒啊，搜索活力982啊，在这个活力982的房间里面可以看我们的直播，然后顺便实时和我们的互动。为什么今天一定要看直播呢？因为今天我来了新。搭档哈，颜值特别高啊！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啊！ 你这个贼像那个推销的购物节目是吧？ 瞧一瞧，看一看啊！今天搭档特别帅，是这样的吗？ 谢谢夸奖啊！ 然 后我们再来一个节目的预告啊，在9点整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请到一位青年委员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茶，来一起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新时代来听青年说啊，首先来我们关注一下青年头条号啊， 看一看今天有哪些资讯啊。 哎，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颐和园的游船今天要开航了， 终于要开了、啊。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踏春啊，去户外游玩啊，终于有了一个新的游玩项目啊，颐和园的游船今天也是正式开航。 哎，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介绍啊，据介绍啊，这个颐和园的游船呢分为画舫、龙船、手划船、电瓶船、脚踏船等等各种种类啊，一共有300多条、 啊、 对对、你要选一下，那画舫应该是特别大的那种，估计自己开是不太可能。 那我只能选择那种脚踏小鸭子的。 这还不错啊。然后这个游船的营业时间呢是从上午8点开始呢到下午4点半。为了确保游人乘船的安全呢，在开航之后啊，每天还会例行的检查。怎么检查呢？每天早上这个管理人员都从气象台获取当天的这个气象报告啊，风力如果大于4级的时候呢，是不可以乘船出游的。 我们再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颐和园的这个游船服务啊，这个服务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它其中呢最吸引游客呢，就是你乘坐游船从昆明湖的视角可以欣赏到颐和园的春色。 现在应该有很多花都开了。 没错。值得一提的是呢，颐和园还特意的在八方亭码头呢提供了双桨手划的游船，然后可以满足怀旧游客的需要。你想吧，泛舟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上，多么的浪漫，对不对？ 本来打算那个去怀旧，后来发现不会划，然后就停在那边， 一直在原地 走不了，这就非常尴尬哈、 此外呢，这个颐和园的相关负责人还提示说，目前昆明湖上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建议呢游客租用船的时间限时在1到2个小时，老人和儿童在上下船的时候需要注意安全。 对，这出行啊，出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没错。 那么还有另外一条，也是关于交通方面啊，这个就不是开船了，这个是这个乘公交。对对对，乘公交。怎么回事呢？为了让这个更多的市民啊体验到这个刷手机乘车的方便啊，一卡通公司呢推出了扫码乘公交的服务。无论是你用 哪一种型号的手机，之前是只有小米应该是可以用吧。现在呢是无论你是有哪一型号的手机呢，只要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轻松乘公交了。 我觉得应该纠正一下曼宁，不是所有型号的手机诺基亚还是不行的，是智能手机吗？至少是。 对，你这说的有道理啊。还有是那个老年机也不行哈。 要缜密一点。 有道理啊。据了解哈，想要体验这个服务的用户呢，需要在北京一卡通的 APP 实名开通电子卡业务。那么该项业务呢不收取任何费用啊，支持微信免密支付。现在呢要享受这个50%的这个乘坐公交的票制票价的优惠政策。 目前呢扫码乘车正在通州、昌平、顺义、密云、大兴以及平谷这6个区的部分公交线路在试点应用。未来这项服务还将在更多的线路推广。 哎，很期待啊，以后我们就不用这个卡呢就 对啊，因为之前已经出过一个地铁一卡通了，对不 对？ 之前去年的6月份，北京交通一卡通还推出了手机一卡通，让市民不必携带实体的一卡通，然后刷 NFC 手机就可以畅行公交地铁了。 那目前呢，这个华为啊、小米啊、三星啊、魅族等等这些品牌哈，有250款的 NFC 手机呢，都支持开通这个功能。那么下一步啊，会有更多的机型加入了。 再来关注另外一条，也是我觉得春天的标志，就是停止供暖吧。我觉得。 停暖了 以后发现家里依然很暖和，我觉得春意盎然嘛。在家里也是，昨天晚上的12点，北京市已经停止供暖了，和往年相比供暖的时间延长了5天。据了解呢，供暖的启动和停止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按照地域的不同，供热的程度系统不同，逐渐的停暖。因此呢，即使停暖以后，大家家中的暖气也不会立刻就凉下来，室内的温度仍然是还可以保证的。 哎，我觉得很贴心啊，我们慢慢的那个 对，慢慢的让你脱离一下。你看，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情，原来这个大家一直在说，老话说了春捂秋冻，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过渡一下嘛。 为什么要有这个这么一个过渡？ 你想春天吧，你刚刚从冬天过来，你要是突然就不捂的话，你穿太少的话，那不就容易感冒吗？秋天呢，你看这个马上就要到冬天了，对吧？就是你得先穿的少点，动一动， 先动一动， 然后 我想是应该是春天快到夏天了，让你提前先适应一下这个夏天的温度。 啊，是这个意思啊？你是这么想的？ 逐渐的暖和下。 我的意思 是 有一个过渡的这么一个。 所以说这个暖气也是嘛，然后让你先过渡一下，慢慢的给你把这个暖停了。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 是不是？ 我们再来看啊，下面一条资讯啊，我们下面来关心一下娱乐。娱乐方面有什么呢？哎，足球小将啊，15年后重播了。哎， 这是 你看过吗？ 我的童年啊， 你的童年啊， 想当年的大空翼的钟爱粉啊。 哎，我要说我没看过，会不会就 没有女孩子嘛？你们当年都是应该 美少女战士啊，对，就是这样。今年4月哈、著名的动漫啊，日本动漫《足球小将》第4部要即将播出了。 没错。 那么对于很多小时候热爱足球的这个孩子来说啊，这个简直是这个童年回忆啊。所以呢， 这个。当年足球小将啊，灌篮高手啊， 这是 燃起了一帮孩子打篮球、踢足球的运动梦啊！ 你就是那个打篮球的， 我是那个打篮球，虽然说崴了脚，但是曾经也是个战士，是吗？ 还有这个棒球英豪，是不是也是有很多人会看？ 这个我好像看得少，因为在中国当时棒球不太啊，是吗？是你那个年代的是吗？ 我要把你拉黑。我们看啊，这个已经过去15年了哈，当年的这个小朋友啊，都已经你看站到了工作岗位上，可以上班啊。所以啊，你看他们都已经长大了，那这些、 因为之前《灌篮高手》就已经出过一次重制版了，现在是《足球小将》又来重温一下。我发现大家现在这个怀旧情绪比较强。前两天我的女生朋友都在刷朋友圈，他们说。叫什么魔法少女小樱好像也重制了、我不知道你当年看过没有、 难道我是男生我真的没有看过 然后反正现在很多日本动漫都在搞这个重制，让大家重新温一下这个当年的曾经的热爱、曾经的追求。 其实也确实，我记得有一次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看那个哆啦 A 梦，然后我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就去了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个博物馆，就看到了好多那个手稿，看的时候简直是泪流满面，就觉得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 你小时候的那一个一个幻想都是从这么出来的。 对，特别的感动啊。我们来看啊，这个作者啊高桥洋一表示啊，为了让现在的孩子们好好欣 欣赏这部作品呢，他们打算在这个原作上面进行重制。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依赖这个智能手机，那为了能够体现这个时代感的物件啊，都会重新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 哎，你别说，当年他们那个手机好像在这个动画里面出现的手机好像就是只能打电话的手机， 是吗？我还以为是那种手拨的那一圈一圈的那个电话 那个现在也有很多用的了，其实、那个、 但那个是主要是为了 装饰嘛。 对对对对对。另外呢，在这次的重播当中啊，这个足球想象里的许多特技啊，还会结合当下的 就是更加炫酷， 对对对 ，3D 的这种特效来制作。 嗯，比如说当年大空翼的倒挂金钩啊，还有飞翔曲线球啊，还有日向小次郎的支线盘球回力刀射球啊，我觉得这都是我童年的梦想。就是 啊，其实我都听不懂， 就是每一个射门都是要有名字的，你知道。就像武侠高手郭昭一样，我的招数、 啊、 对对对，我的招数是有名字的啊，他一招长虹贯月，我一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啊，我明白这个意思了，哇，那还是 直取敌方球门 啊、懂了，那喜欢的朋友可以多多来了解一下啊， 对，没错。 还是来关注一下动画啊，我们现在啊、国产的青春动画《昨日晴空》啊是定档了。那么首部国产青春动画电影《昨日晴空》呢，宣布在8月10号上映啊。这部是改编自漫画家口袋巧克力的著名的漫画啊，是很多90后、00后的青春记忆啊。这是你的青春记忆吗？ 看过， 哎，我也真没看过啊。 电影呢是讲述了几位高三学生关于梦想、友情和暗恋的中国式青春记忆，能够得到这么高的关注度呢，主要是因为《昨日晴空》是中国的第一部青春校园动画电影，其中呢浓郁的国产青春的情怀引发了许多90后和00后的讨论。比如说电影里面以真实的中国小镇为原型，片中的建筑啊、街道啊这些场景设置都是非常具有中国风的亲切感十足。另外在于故事的设置上，影片呢聚焦了高三学生的真实成长历程、情节以及情感，贴近了生活，让年轻的观众更容易产生较强的代入感。最后呢，和常见的青春动漫里面不同的是啊，这部电影里面的主人公穿的可是国产校服。 国产校服就是我们那个就不怎么好看的校服。 不要黑你的校服好吗？是蓝白相间的这种运动式校服啊，唤起了很多网友的青春共鸣。 哎， 就是没有那种很洋气的那种小短裙啊，这种校服风格。 但其实这样反而更能引起我们对那个时候的回忆。 对啊，没错，因为我们的校服就是这样的，才有共鸣。 对对对， 共鸣啊。 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穿校服的时候，那个裤子特别肥，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把那个裤子改瘦了。改瘦了穿，结果呢就有一次就被我们班主任发现了，说 这还能看出来， 能， 你就说我小了一号吗？ 那不，他说曼宁啊， 长高了， 因为他那个阔腿裤和那个小脚裤它是不一样的那个型、然后老师就说你这裤子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我给你两天的时间你给我弄回来，要不然你就等着被叫家长。对，那时候给我吓的。 但是我记得当时的校服呢，大家穿起来的时候也都是各式各样的，你看男生呢有的时候会把这个从来不会拉上这个拉链， 因为不帅是吗？ 对，因为不帅，然后就可能就敞着一放，然后呢这个裤腿一定要是挽起来的， 对，一定要露出新鞋子，因为我们每天穿一身校服嘛，只有鞋子 对， 让自己开心一下， 没错。 哎呀，说到这儿啊，真的是回忆起了以前，要不然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听一首这个阿四的一首歌，叫《世界上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某一朵，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人生到处是假正经，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难得真心情，天高海阔我的原名是否 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的出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玩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谁愿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试着。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啊，我是青年曼宁。 大家好，我是青年乐陶。 时间呢来到了8:22，现在呢我们已经连线好了啊，中华女院的一位男生啊，他叫赵立坤，立坤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听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女子2014级的学生赵立坤。 立坤今天想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资讯，或者想给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小故事呢？ 我先跟大家做一下简单自我介绍。刚才好了，我是女院14级的赵立坤。大家， 立坤你好， 立坤 你好， 现在显示的哎，好了，现在好一点了。 其实，喂， 哎，你好，好，没问题。 其实这个学校是有男生的。 其实这个学校是有男生的。 看到你我们就知道了呀。 看到你我们就知道这个学校是有男生的。 然后呢，只是男生的数量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大概是多少？一比？ 全校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播音主持，招男生，大概是1:99或者100这样的比例吧。 百里挑一的一位男生，那 你 在学校一定很受欢迎。 对啊，你肯定比乐陶受欢迎啊。 我们都很受欢迎。 你看，比较会聊天。 怎么样？什么样的感觉在女院里面？ 其实大家可能一想到女院，在中华女子学院就读是一种很奇特的感受。但我觉得吧，其实它和普通的大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它只是女生稍微多了那么一点。不过学校在教育我们的时候，就是也会有一些比如说突出性别类的这种课程的教育之类的。这可能 什么叫突出性别类的课程呢？ 就比如说全校必修的一门课是女性学导论。 女性学导论，这个你们也要修吗？ 对啊，是全校学生必修的。 那这个主要是讲什么内容呢？ 它主要是会讲性别，它不光讲的是女性，它讲的就是性别平等啊，性别平等关系啊，还有就是女性在家庭、社会等等之间的这个地位和关系中的一个情况。 哎，立坤啊，我听到坊间传闻啊，说在女院男生厕所非常非常的少，对吗？ 这个 虽然少，但是有的。它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被问过好多次了。它其实只是面积上小一点，但是它的数量 还是可以的，是吗？啊， 对对对对。 女院也有男老师嘛，男教工，人家也得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 嗯，那你们这个宿舍的分布是怎么分布的呢？ 哦，宿舍的分布就更好玩了。 嗯， 95%吧都是女生宿舍。 就是男生宿舍是不是就是在偏远的校园的一角，然后有那么一小栋，对吗？ 虽然不偏远，但确实是一角。 哦，原来如此。 那你们应该不会有一栋楼专门都是男生宿舍吧？ 当然不会，就是从女生宿舍中间分割出来的一角。 就扒了一小块地儿给你们是吗？ 对，确实是这样的。 嗯，一哥，你再跟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你的学校吧。 嗯，我们学校的说的比较正式一点呢，它的校训是崇德挚爱博学向美。 嗯， 然后我们也是在致力培养于具有四自意识，就是自信自立自尊自强。 四自意识， 还有就是公益意识的应用型女性人才。 嗯， 当然也有我们这种女性人才。 就是在校训里面没有提到培养你们是吗？ 可能顺带了吧。妇女能顶半边天吗？ 嗯，没错没错没错。你看我旁边优秀的搭档就知道，妇女顶了我节目的半边天嘛，对不对？ 另一半也得靠你啊。 验一半嘛，鞠躬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是吗？好的。 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吗？在学校里边？ 平时我算比较宅吧。 嗯， 我可能在学校就会就如果在学校周边的话，可能会吃学校周边那些好吃的，然后可能玩的话可能会玩的比较少。在学校的话，我就会除了好好学习正常上课以外。 这真不是跟班主任连线啊。没关系。 啊，好，除了好好学习正常上课以外，我还会就是追追剧啊，看看书啊，或者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什么之类的。 还不错哈。觉得是很丰富的一个生活。好的，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连到这儿了，李坤。 嗯， 好，跟大家说再见了。 感谢李坤的介绍。 好的，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哎，听完李坤讲了这个女院的男生的生活啊，我觉得 好可怜。 那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他是不好意思说啊，肯定有很多女生。 其实刚才我有个问题没有问，我想问他，哎，女院有没有男子篮球队？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聊到了大空翼吗？我就想，女院的男生估计连个足球队都组不起来吧？ 一个班还是应该会有11个男生吧？嗯， 可能吧。 表示怀疑啊。 男生吧，你不代表所有人都会踢都会打球嘛，对不对？ 那倒也是。 嗯，那么一传四年可能就是 四年有一个足球 队，足球队就不错了。 嗯，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不然就留到下周李坤再跟我们连线的时候，我们仔细问一下 女院的男孩。 对对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给我们留言。你想问李坤什么呢？哎，通过这个 FM982 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这个微信 公 众号，还有花椒直播里面的活力982的直播房间，都可以跟我们留言啊。或者有什么想问问乐淘啊，想问问我的，哎，您都可以在这里问。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那么即将到来的是整点报时了。 北风轻轻吹着你散开的发，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多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象你的温柔总是对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只手，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脸，美丽的双眼，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 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你就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哎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言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啊，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睡眠啊。今天是周三，世界睡眠日啊。刚才我在做节目之前呢，乐淘就跟我说了，哎呀，我这个睡眠质量这么差，我是应该跟大家讲一讲啊。 别，我要提前跟你纠正一下，不是睡眠质量差，我觉得我是现在当下年轻人同样的问题，晚睡晚起，晚上这个拖延症啊，就是说睡觉，然后躺到床上以后说，我看完这篇文章就睡觉，或者是我看完这个视频就睡觉， 然后就躺两小时。 不是，看完了以后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视频，哎，看看那个视频吧，然后看完以后再睡觉啊、然后这么一看，哎呦妈呀， 晚了吧？ 就是每天晚上的 睡不了多久了， 每天晚上看表呢，就是我还能睡8个小时，我还能睡7个小时，我还能睡6个小时，完了完了，睡不了了，睡不了了，我还能睡3个小时啊！ 那你要是 睡觉， 你要是睡得太晚的话，你会紧张吗？就是觉得会焦虑，说哎，我睡不了多久了，对对，这样的话就会影响睡眠质量，其实。因为你总 是 想 睡 得 很 赶紧睡着， 就是我在前面的准备阶段我要很长很长，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 说白了你就是磨蹭呗，你还说什么？ 对 呀、据了解啊，这个90后中只有1%的人处于香甜睡眠，睡眠时间啊平均值为7.5个小时，低于健康睡眠时间， 健康睡眠是8到9个小时。 对对对，我上次说我每天睡9个小时，我都被我的同事笑话了。 对啊， 我 睡 太久了，睡 9个小时啊。对啊，我平均的睡眠时间就是6-7个小时吧，6个多7个小时、 那你怎么不脱发呢？你这个啊，头发还那么浓密， 贼茂密。 我们看到啊，有这个60%以上的90后觉得睡眠时间不足，失眠症状也很明显。30.9%的人需要入睡时间呢要30分钟以上，那么0.9%的人需要药物助眠才能入睡、 那我不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我是能睡，但是呢就一直拖着不睡。 对，你就是不睡，你就是年轻，就是在作。 主要还是对自己的健康不够负责任了。 对。我们看到这个研究人员啊，对90后的作息习惯进行了调查。 你看，就是我的作息习惯啊，研究显示什么呢？说是31.1%的人都是属于晚睡晚起的作息习惯， 就是你， 就是属于我。 对， 另外的30.9%呢，属于晚睡早起的作息习惯， 就没有、 就是、上班时的我， 没有一个正常的吗？早睡早起型的呢？ 就是休假时的我就是晚睡晚起，上班时候的我呢就是晚睡早起，然后可以保持早睡 以早起型的只有17.5%， 还不到20%呢。 对呀，还没有20%。 对， 此外呢，只有28.2%的人才可以睡到自然醒，有61.9%的人每天早上呢都是被闹钟啊或者是周围的环境叫醒的。 我觉得自然醒这个吧，你得看他自然醒是几点醒。你说， 你要是一觉不醒了怎么办？是不是？ 我有一次自然醒，下午1点醒的，你说这可咋整啊？对不对？ 你看这个自然醒，你太自然了也不太好。 对，太放松了。 就是要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了，就是你因为你睡得太死，你耽误了哪些事情？ 那不就是我吗？睡到下午一点 ， 就迟到了。对对对，然后害得我的领导差点报警。 其实我刚才看到这些网友啊，跟我们的回复里面，我觉得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小故事，突然觉得大家一个比一个深。 对，我们看到这个 发生了好多事情。 网友啊，他说：“哎，因为睡过了，没有照大学毕业照啊，在全系的照片、全班的照片上面都 没有 我的身影。” 这件事情出现在我的同班同学身上， 是他就是睡过了是吗？ 对，没错。然后在那天早上起来呢，然后他睡过了以后给我发短信说：“王涛，你能不能再帮我拖2分钟？” 嗯， 只要拖2分钟。 你就能 赶到还没有照，我就一定能赶到。 然后呢？ 然后呢？我就跟老师去说了嘛。然后，但是后来所有的校领导啊什么的都在那儿等着。然后后来实在等不下去了，然后就说我们拍照吧。当摄影师喊出茄子的那一刹那， 他来了， 他到了。 那他入框了吗？ 没有，他就站在下面，穿着自己的学士服，化着一个完整的妆， 眼泪汪汪， 呆呆的仰望着上面的所有人，然后最后只能把自己披在了这个毕业照上， 哎， 然后自己突然多出了一个头来。 哎，好吧，这个网友 nice 他说啊，因为女朋友从外地来看我，所以激动的我一晚上没睡着啊，结果早晨睡着了，醒来已经是中午啊，100多个未接来电啊，打过去呢，他说我已经回去了，而且说分手吧。 嗯，这个我想到了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一个视频，蛮搞笑的视频，他说宿醉在外面一夜， 嗯， 然后今天打开手机。然后老婆给我发了10000条信息，然后他那个手机呢就是疯狂的跳微信， 嗯， 就是刚打开手机嘛，因为未读的微信就会一条一条的不断进来，他的手机就在疯狂的跳微信，跳了1分多钟。 哇， 就是你有一条新的微信，你有一条新的微信，他就说在网上求助还要不要回家。 我觉得吧，像这样的情况呢，你就自求多福吧。 回家不定怎么跪搓衣板。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他不是说那个女朋友或者是老婆上怎么管你，他是真的担心你， 嗯， 他不知道你在哪，他怕你有危险什么，所以就会一直发信息这样。 嗯， 我记得我有一次呢是，嗯，是因为我爸我妈好像是泡温泉吧，然后就睡着了，然后温泉里面他也不能用手机啊，我说这俩人哪儿去了呢？然后就打电话，怎么着都打不通，我就害怕，我就在街上找，然后那时候我还很小，就是那个边哭边找那种。后来我爸， 好凄凉， 对对对对对。后来我爸妈想起这个事儿，就觉得特别搞笑，说，嗯，不就是睡着了吗？ 另外呢，还有这个网友嘉金黄，他说呢，在家里面睡得非常的死，但是呢，房门没关死，然后修水管的来敲门，推开门以后发现家里很乱，然后呢，喊不醒他， 嗯， 于是告诉物业说我死在家里了，然后他因为是在加拿大的，他说加拿大人真的是非常的过分，当他醒的时候呢，他的朋友站在他房间的门口，然后警察喊他起的床，据说楼下还停着救护车、警车，电梯还坏了，所有的人都疯狂的往16楼爬，就不知道看一看有没有呼吸吗？这些朋友们 也是啊，我觉得当时可能是不是这个情况比较紧张，就慌乱了， 可能是吧。嗯，据说他说他的朋友见到他以后第一句话就是哟，活着呢， 大松了一口气啊，你活着就好啊。我们看到这个网友南爷他说啊，因为这个睡觉太死哈，我妈报警了。怎么回事呢？说是在这个南京啊，向北京朝阳公安110报的警啊。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说啊，有天晚上啊，这个给我妈打电话，我说我喝多了，先睡了，头疼。早晨大概8点多醒了一下，看了一眼手机啊，没什么，我就又睡了。那么过了不知道多久呢，我就被一声砸门的声音就叫醒了。我打开门一看，3个警察站在外面。我说你要干嘛？结果呢，警察说哎，你没事吧，你妈说你可能挂了，然后让我们来看看。哎呀， 阿姨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警察走了之后啊，这个朋友啊，南爷就给他妈妈打电话，然后他妈妈就说9点多给我打电话，一直打到11点就没人接， 我以为你死了，然后我就报警了啊，而且是从南京给北京报的警啊，后来不放心啊，又给朝阳分局啊，这个不如找一下朝阳群众，朝阳群众肯定是啊，你儿子睡觉呢，这不用考虑那么多啊。 因为我是属于睡得比较死的那种，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我爸妈找不着我呢，就会给我的舍友打电话，然后女朋友找不着我也会给我的舍友打电话，然后我舍友其实挺可怜的，因为我舍友睡眠质量不是很好， 然后就天天因为你接电话是吗？ 对啊，每天他早上起来就莫名其妙的接这个电话，喂，干嘛？哦，找乐淘啊，乐淘，乐淘在睡觉。 然后就关键是这整个过程进行完了，你还在睡是吗？然后他已经睡不着了。 对的。 你为你朋友的这个谢顶负责吧，跟你讲。 对，为他的精神衰弱负责。 对，还有啊，这个网友牛肉肠粉他说，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吧，想当年我高一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学渣啊，晚上通宵看网络小说，第二天早晨起来呢要睡一天，然后啊这个教室前后啊各有一块黑板，在上课之前呢桌子上对他就趴在这个黑板的对面啊就睡着了，这半小时以后啊发现所有人呢都在朝后看，只有他一个人朝前面看，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在和班主任对视啊。后来呢就被他爸爸就打得不行啊。 看来这些网友因为睡得太死都发生过不少的事情。据说啊从这个城市上来看，对于中国的90后来说，睡得最早的城市是上海，睡得最晚的城市是深圳，但起床最早的是北京，起床最晚的是珠海。 起床最晚的为什么是珠海？我会觉得是成都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南方城市好像和北方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晚上睡得也晚。但是上海却是睡得最早的城市，我觉得还挺纳闷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具体的职业上，说是最容易失眠的是程序员，占了16%。 程序员是因为他们工作压力太大吧，所以他们会经常会失眠。 是这个问题。其次呢，就是蓝领啊、销售啊、咨询人员以及新兴职业的淘宝店主，还有网红，他们的睡眠状况也不是很好，分列到第5和第6位。 哎，那这个呀，我觉得这个网红啊，这个淘宝店主还是得好好睡觉，为什么？什么呢？怎么能保持自己美美哒？是不是叫睡美容觉啊？ 如果我是个淘宝店主，我睡得再死，我也会跟大家说我睡不好觉，方便带货嘛，对不对？ 哦、 方便推荐我自己的东西嘛，对不对？ 啊、你好心机啊！ 睡不好，现在睡好。 自从喝了什么什么，我就睡得好了。 没错。 我们看啊，你要说睡这个美容觉啊，这9点你就得上床了。这个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专家表示啊，睡美容觉还真的有科学依据的。这个皮肤细胞的生长和代谢啊，会随着人体生物钟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这个充足的睡眠啊，不仅可以让人精神焕发，还会改善皮肤光泽。另外这个睡美容觉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哈、啊，这个人的皮肤细胞分裂峰值啊，在晚上9点到凌晨1点之间。也就是说啊，每天晚上9点到11点入睡呢，能够有效的保证这个皮肤正常的新陈代谢。 啊，完了！ 我就说呢，是不是我这个 为什么皮肤一天比一天差？ 这不是忙的吗？ 对，都是因为工作的事情。 对，这工作压力太大啊。说到这儿哈、啊，我们下面呢。已经接近来了我们每周三都要连线的英才兄啊，英才已经接近来了，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哎，英才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资讯呢？ 现在又到了一个提问环节啊。因为昨天那个全国人代会闭幕嘛。 对， 习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昨天我也在这个电视上看了啊。结束的时候呢，习主席发表了这么一段话，说：“我们的世界啊，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中国人民历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感，历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始终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做出贡献。”现在我想提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中国在海外最大的援建项目是什么？ 最大的援建项目， 最大的援建项目 是这条铁路啊，这是应该我们的父辈都应该非常非常熟悉，有一条铁路在非洲修条铁路很长。 但我还真不知道最大的援建项目是什么。 你看，作为一个 我们作为年轻人，就像啊老一代的老一辈致敬啊，叫长干铁路。 乐淘知道吧？ 叫查干铁路是吗？他刚才说 查干铁路。然后呢修这条铁路啊，就让我想起来一句古语，叫安得广厦 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天下寒士 俱欢颜， 俱欢颜。 嗯， 哎，这句话呢，就跟刚才秀丽的话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帮助非洲的发展和进步。当时呢，是60年代的时候，非洲很多国家纷纷的独立，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也分别的独立了。这个时候呢，因为赞比亚呀，具有很多的铜矿，他们很需要把这个铜呢运到海外去， 嗯， 发展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没有出海口，他们就想从赞比亚修建铁路到坦桑尼亚，坦桑尼亚是东非国家，是临海的，他们是有出海口的， 嗯， 当时两国的总统啊找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美国、英国、日本，也找了什么世界银行，找了欧洲发展，找了众多的发达国家的银行，世界的银行机构都被拒绝了。理由出奇的一致，说你们不需要修这条铁路，要么说你们修这条铁路没有回报，是得不偿失的。这两个总统呢毫无办法，他们非常的着急，最后其实也没有抱着任何的目的，就到中国来访问。访问之前呢，他们通过他们的外交部长向中国的外交部长就打招呼，说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希望你们啊不要当面拒绝我们的总统，因为他已经是屡受打击了。但是呢，当时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毛主席啊、周总理啊等于老一辈的革命家说，我们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非洲国家修铁路。 嗯， 经过决策呢，这个中国决定向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进行援建，他们当时还不敢相信，直到后来真的实施了，他们觉得啊、哦，中国人真的是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朋友。当时这条铁路付出是非常大的，付出非常大的。但这个从1967年开始签约之后呢，1970年就开始动工了。然后中国人员啊，大概参与的人员有5.6万人，当时是派出整个中国铁路系统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有70名左右的中国的技术专家牺牲在这个非洲大地上，那也建成了一个叫中国专家公墓，胡锦涛、习主席几代领导人都去那儿去调研过。这个铁路1860公里的铁路修完之后啊，极大的促进那个非洲的发展。 嗯， 非洲人民把中国人民当成自己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所以说当时就非常形象的比喻流传至今啊，说非洲人民把中国人抬进了联合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坦赞铁路。 嗯， 来跟大家这个科普一下，刚才英伦兄说到的这个坦赞铁路是1860年开建的，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海外援建的承靠项目之一。 没错。 嗯。 嗯，那么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一段非常感人的小故事就听到这儿，感谢英才，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我们刚才聊了这个关于睡觉的问题，然后突然接了英才这么一个非常高大上的故事，让我突然有点没反过点来，没转过神儿来， 需要缓一缓 啊，不用了。然后我们继续聊到这个睡觉，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说到了这个你因为睡觉耽误了什么事儿，而且又是正值全国睡眠日啊。我们刚才跟大家分析了一下这个睡不好觉的人大概有什么样的类型，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睡个好觉啊。这个刚才曼宁说到了美容觉，我觉得每个女孩好像关于睡觉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妙招，然后比如说为了保养皮肤， 嗯， 然后睡觉的时候可能不要把头埋在被子里面睡觉，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比较喜欢蒙着头睡觉， 对， 嗯，这样是非常的不好的，然后以免妨碍这个脸部皮肤的呼吸，造成脸部起皱纹的现象。 哎， 另外这个睡觉的姿势非常的有讲究，仰卧位呢可以使体内的营养均匀的分布到脸部，使得皮肤可以充分的吸收营养，不容易出现皱纹还有水肿这种情况。 嗯，好，那个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楚啊，这个美容觉不仅是女生需要，我觉得男生也需要的，是吧？ 没错啊， 你一定要这个自己多多注意一下，要不然怎么保持美美的啊？经常要看我们青年说啊，我们来给你提供一些小妙招啊。那么在节目最后的三分钟呢，我们还给大家进入另外一个环节，叫做奇葩青年有话说。哎，这个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呢？网友啊，佩奇君他说，最近啊，河南一位外科医生拿起了手术刀救死扶伤啊，又抓起了画笔，又惟妙惟肖。据了解啊，这名外科医生叫做徐国良啊，绘画水平啊非常的出众啊，但是啊，这个徐医生一点都没有耽误他的本职工作啊，他将自己的绘画呢特长融入了工作当中啊，这个用手绘啊帮助朋这个病友们来了解自己的病情，然后以便来配合治疗。 嗯， 哎，他说啊，有一些啊往往用的是实景照片，它比较血腥， 嗯， 然后这回呢它画成画的话呀，反而啊让大家哎比较能够容易接受，然后同时呢就比较配合的治疗。 没错，而且另外我觉得之前有一些医生，为什么医生特别喜欢练绘画练书法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是练绘画练书法的时候，这个手部的控制啊，关于这个手对画笔的控制，其实也就是锻炼他手对手术刀的控制 啊。 所以说有很多医生爱书法呀，爱画画呀，也是这个原因。 嗯，据说啊，这个徐医生啊计划在以后啊推出一套科普漫画， 嗯， 然后搜索一些老百姓关心的常见病啊，比如说泌尿结石啊， 哎， 他要说明这个病的原因啊，如何诊治等等这些问题啊，他要希望通过这个漫画的方式告诉大家， 嗯，减轻一下大家心中的恐惧。 对对对，而且更加通俗易懂嘛。 嗯 嗯，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个，因为我觉得有些病啊，它这个名字的确是有些恐怖了。我觉得通过一些这个别的方式，然后把这个病可以让它稍微的在心中缓解一下自己内心的恐惧。比如说，我跟你说，一会儿我要去做个手术， 嗯， 我要去做个神经末梢切除手术，显得就非常的高大上。其实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剪个头发去。嗯， 你就剪个头发呀，那用得着医生给你剪吗？我就能给你剪。 神经末梢切除手术嘛，这样显得很高大上， 啊嗯。 我觉得他通过这样一个方式，也能让很多疾病，然后看似很可怕的疾病，也变得好玩起来，减少一下内心的恐惧。 哎，非常的有意思啊， 嗯。 那么节目呢，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给大家说一下，以上的消息呢，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等等。 嗯， 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我们的青年说。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待会儿呢会有张悦为大家带来青年会客厅，将有一位青年委员给我们带来他的故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嗯，

只剩岁月一去无返。可曾可愿可知冷暖。 北京时间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00，广州， 欧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00，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早晨的9:00到10:00，您都可以在我们的青年会客厅里见到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 今天我看了天气还不错，如果您还在路上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啊，在有 WiFi 的情况下，点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或者说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为什么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因为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有一个视频链接，点进去同样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好了，今天的时间已经开始了，9:05:02了，我们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北京青年委员，京能集团北京原深节能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隋晓峰，隋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京能集团的隋晓峰。 这个隋总能不能给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北京原深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原深公司最早成立于1996年，是世界银行在国内推广清洁发展机制成立的三家示范公司之一。北京一家，辽宁一家，山东一家。 好， 北京的就是原深公司。后来在京能集团经过重组之后，现在是京能集团的全资二级公司。主要从事节能环保方面的这种业务投资，包括科技创新，做一些项目开发等等。 这样一听啊，就从字面上理解，它肯定是一个节能技术方面的公司。 对，主要就是围绕节能技术服务，包括一些整个行业方面的，包括围绕节能环保方面的行业投资也都在做。 能不能用一些比较通俗或者简单的例子啊，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一些，比如说节能方面的，我们公司做的一些节能方面的发明啊，或者一些技术啊？有没有？ 好，那其实节能是在大家应该是身边是广泛存在的。你比如小到咱们这个用的这个灯，可能过去的时候普通的这种白炽灯，后来到节能灯，包括后来这种 LED 的这种节能灯。我们做的一个项目，其中就是北京地铁，因为它是这种，它整个车站里啊，全年都要点灯嘛，用电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的方式，采用 LED 灯，就最先进的这种节能灯，给它进行灯具的更换。这样的话，每年节电超过73%，然后这样节电的收入我们来共同分享，我们来收回投资，也给地铁公司带来一些效益。这是比较小的应用。然后我觉得我介绍两个稍微大一些的应用吧。第一个是围绕供热方面的，因为北京作为一个特大城市，整个城市的这个供暖保障是非常必要的。它整个这个供热热源有很多，像热电厂啊、锅炉房啊，这些大家都可以理解。其中针对供热系统的节能有很多工作在做，我们做了一个很创新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把烟囱中排掉的热收回来。因为这个大家都能看见烟囱，尤其冬天的时候，这个冒了烟之后有水蒸气，大家一看白烟滚滚的嘛。这样的话，这个烟温一般都是在130度左右，但是我们可以把它降到30度，这样中间有100度的这个温差相当于收回来了。再加上中间的这个水它一凝结之后本身还要放热。所以这个是我们跟清华一块儿联合开发的，就是一个科研团队，包括我们选取了一些示范项目，在这个昌平的未来科技城相当于是建成了应该说世界上第一个针对这种燃气电厂的烟气余热回收的项目。就是这样把烟温从130降到30度，提高了电厂的这个供热能力提高了20%，换算成能力大概就是说有100万平米居民的供热可以是从烟囱中原来跑掉的废热我们回收回来然后用于供热了。这样实际上对于整个热电联产供热效率是有大幅的提升的。而且本身因为本身就是废热排掉的，也没有增加这个燃料的这个消耗，对于北京整体的这尤其冬天的这种这个雾霾的这个治理啊，包括一些环境治理应该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这个项目在去年的时候也获得了北京市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应该项目从创新，从系统包括关键设备研发，包括最后到整个示范项目的建设应用都是非常成功的。这个现在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大一些的这个工业系统的节能。虽然可能说平时日常老百姓并不了解，但实际是跟咱们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这个冬季供暖嘛，大家都是需要的。 对，哎，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减排方面， 就是说，哎，有一些污染空气的东西，比如汽车的尾气。 这一块我们倒并没有涉及，因为我们公司从一开始业务立足点，首先是围绕集团自身的业务一个提质增效。因为我们电厂，因为集团嘛，它京能集团顾名思义还是以电力能源为主的，包括当然业务范围涵盖了煤炭、热力和房地产，但是根上是电力能源这一块，所以我们包括在北京也建有这种就是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就是围绕脱硫脱硝这种污染物排放的检测跟踪，包括全寿命管理这块是有一些实验室的应用，技术应用的。但是针对普通民用的，你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汽车尾气排放啊，包括像这个可能日常接触大家比如建筑节能，还有一些这些我们是没有涉及的。这些可能主要是一些产品类的， 就是说我们只做大的不做小的。 对，我们还是倾向于做这种工业系统节能做的比较多，而且它体量比较大，有一定的这个投资价值，因为我们还算是也算是一家投资公司吧，还不是完全一个产品销售公司。 嗯，我们刚才看到进到我们花椒直播平台啊，982活力982房间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0000人。现在有一位网友叫曾经爱过88D0C， 这位网友想问一下这个隋总啊，说这个隋总很帅，什么第一句话很帅， 谢谢 啊，第二句话就问说隋总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估计是个大学生。 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那98年上的清华大学本科，在航空航天学院，然后学的就是这种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那等于是对口的， 对，跟工热跟能源是相关的。然后后来02年的时候读的本校的硕士，接着是04年底毕业，然后进入到京能集团。 那为什么说选择毕业的时候进京能集团呢？按说其实你们这个专业如果毕业以后啊，确实对口啊。 但其实现在想起来，当时这种就业还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当时应该是大方向上有所选择，但你说具体到某一家公，因为当时毕业实际面临几个选择，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尤其读研的时候也承担了辅导员的工作，有一些社会工作的经验，所以我毕业的时候一个选择是可以当公务员从政，就是学校会推荐出来挂职做一些这个公务员的这个，另一个就可能我们更对路的是进入航空航天的一些领域，做一些纯科研的研发。 纯科研的， 就比如说去航天五院啊、502所啊，包括我现在有很多师兄师弟们在那儿也都这两年都成长起来了。然后再就是可能去企业嘛。因为当时对个人的这种性格和能力有一个简单的评估吧，可能觉得一个去从政，可能当时觉得因为我父母本身就是公务员，在当然是在东北的小县城。就基层公务员了，这一辈子工作也都很勤勉很辛苦，就我就当时不太想说再做公务员做一些，然后我的性格呢又觉得可能不太能沉下心来说以后几十年以后搞科研，我想还是到企业吧，所以当时也是这个大方向定了之后，可能经过一些选择之后，京能集团当时我去的是京能科技公司，当时正是一家发展中的公司，就规模并不是特别大当年，但是就是给我的这个历练环境非常好，也比较重视，所以当时也是就是也不是特别明确就去了，但是现在回头看选择还是比较好，这个一个可能行业这两年随着这个能源的发展正赶上一个行业的发展的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再一个对个人的确给了很好的一个锻炼和成长的空间。 怎么个锻炼和成长法？我觉得这个可能进去以后是不是也是先做基础工作呀，还是上来就开始搞一些研究？ 那是肯定的，你到一个公司肯定要熟悉一些基础的环境，然后有一些基础的工作嘛。但是对我而言可能这个因为就是阶段可能会跳跃的快一点，或者是跨界的也多一些，就是因为京能科技公司刚才就也是一家类似一个投资公司，就是围绕这种能源相关领域的投资，所以我们也搞一些研发，但是可能并不是说基础研究，因为很多基础研究也做不到，企业也做不到，更多的是一些这种创新应用型的，就是有一些半成品的技术我们拿来完善之后然后来做，或者是一些好的技术是实验室出来了 学校出来，但是怎么转化到实践里，我们这样挑选一些合适的示范项目，我们来给它建起来，然后大家看到效果之后进行产业推广。 嗯， 这样的话是你要对一些新技术要有一些跟踪了解，然后把它能够融合到你的这个工程实践中去。所以这样的话一开始你要如果对于这种科研上有一些了解肯定是有帮助， 嗯， 但实际更多后来是要转化成这种项目实践，这样有一些工程管理啊，很多这样就转过来，然后自己就在学习完善一些这种工程管理，包括后续的， 嗯， 再逐步的进行一些可能说行政管理其他综合锻炼嘛，这样一步一步就有一些转型变化也是。 嗯，所以那些你像北京科技一等奖啊这样的奖项也都是你在带队去研究的吗？ 对，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合作伙伴了，因为的确省部级的，尤其北京市这种科技金奖还是比较难拿的。这个我们这个整个团一方面是有清华的团队，刚才说就是那个有江医院是傅林老师这个团队，然后我们是作为这个企业的实施的主体，这样有一些关键设备的研发可能我们在中间有一些作用，然后还有包括整个集团的统筹指导，你还有一些这个应用场景嘛，刚才说比如选择未来科技城这样一个大型的燃气热电厂，因为世界上都没有人见过这种，你来可能投资几个亿来做这种示范项目，还是要有一些这个魄力和决心的，这样的话整个集团也是支持，最后可能各方面的因素凑成在一块儿，一方面把项目做了，这种技术得到了实践应用，另一方面是本身的效果出来之后也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就本身这个项目兼顾了可能科技创新和投资收益这样几方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效果，这样可能通过一两年的运行，一些这个运行报告数据出来之后，经过专家的鉴定论证，可能统筹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和项目，所以最后才有机会来获取这个奖。 嗯，我们先进一首歌啊，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和小峰来聊聊节能方面的事儿。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一段歌曲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的频道是 FM98.2 AM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一档节目《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打开 WiFi， 然后把花椒 APP 点开，搜索活力982，现在已经有50000人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青年委员、京能集团北京原深节能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隋晓峰。好了，让晓峰给大家再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北京青联委员隋晓峰。 嗯，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就这个来到了京能公司，就是企业嘛，对吧？我想问一下，你在大学期间，比如说在清华大学期间，有没有做一些发明，或者说做一些，因为我们的受众啊大部分还都是大学生。嗯，就特别想听你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谈恋爱，或者有没有不好好学习的事儿。 那肯定是有，大学的时候这个发明创造还真是比较少，那还比较汗颜。那会儿还真是这个在学校，我觉得虽然说清华呀，可能大家感觉应该是的确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学校，然后对于学业抓得也比较紧，但是在现在回头看，整个大学生活啊还是比较丰富多彩，日子过得比较滋润的。然后谈恋爱也是有，就是我老婆就是我大学时候的这个同班同学。 哇，我说怎么这么有勇气接着说大学里面谈恋爱呀。啊，那你先给我们讲讲怎么认识的吧，你和爱人。 啊，也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是大学同学嘛， 也是同班同学嘛。 对，因为那会儿清华里女生比较少，就清华当 不容易啊。 我记得好像是男女比例是7:1，是全校平均的，然后各系是贫富不均。 嗯， 你比如类似外语系啊、人文学院，那就可能是调过来，就是女生很多。 嗯， 然后像我们这些工科的系，然后像我们系基本上大概就算是平均数吧， 嗯， 那会儿一个班可能28人， 嗯， 有的。班可能3-4个女生，我们班比较少，2个女生。 嗯， 所以我一看呢，赶紧下手吧。 那您这可以啊，这工作也找到了啊，这个感情也这个落定了啊。那个时候除了上学期间啊，这个学习啊、生活以外，还做了一些其他的课外实践吗？或者说是在学生会啊这样的地方？ 那些都有，就应该说在学校那会儿啊，相对也是比较活跃的，就是。那个一入学之后，后来班级选嘛，然后就是做班长，做了2年的班长，然后在系学生会也做了一些那个学生工作。 嗯， 那会儿实际就是清华里第一个是这个对于考试卡的是比较紧的，就很多有一些必修课你是必须要过的，这个东西可能平时你逃课啊， 谁也帮不了你， 老师不一定管你，但是最后你要考试的时候你考不过，那个是绝对是任何人说情都没用的。 嗯， 所以大家这个基本的线儿还是要有，但这个保障学习之外有很多的课余时间，一个是你可以有一些选修课，如果你的确是对你的专业课有时候兴趣未必很大的时候，你是可以做一些其他的选修，那个全校范围选修都是可以的，比较自由。 嗯， 再一个就平时可能说这个在学生的时候，那会儿所谓吃喝玩乐，可能大家一块儿这个吃个饭聚集，然后再一块儿比如搞体育活动，说出去或者出去 因为清华也强调很强调体育锻炼， 嗯， 那会儿是相当于是每天的下午4点半，学校大喇叭就响，就给这些学生就要赶出去去操场了。现在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嘛， 嗯， 所以就是学校里的各项体育设施，我本身是喜欢打篮球， 嗯， 然后可能跟其他人然后一块儿，再有后来比如说有很多也选了棒球，包括赛艇， 嗯， 就当年那会儿是清华北大 是那个龙舟的那个吗？ 对，牛津剑桥四校的这个赛艇比赛嘛， 对，互相竞争。 对， 啊， 所以后来在学校也推了选修课， 嗯， 然后但是那个就很热门啊，需要抓阄，嗯，我运气不错，第一把就抓上了，所以还学了一学期的赛艇课 啊。那后来参加比赛了吗？ 没有，那水平就是我们自己校内比了比，就是， 啊， 但是代表学校去参加这种校际的比赛还是， 嗯，那几年很激烈的， 对对对， 嗯，好，一直是国外在获胜是吧？还是 没有？后来清华北大的水平也上来了，因为实际看有很多体育运动也当然也是需要财力所支撑的， 嗯， 这个赛艇这个造价还是很高的，当年我印象中这一个赛艇可能大概10几万的费用，而且维护费用也不低， 嗯， 所以还需要必要的这个设备啊场地啊这些，可能清华有这个条件，清华北大好一些， 嗯， 别的学校可能还真是未必有这个支持。 嗯，网友妙音传八方在我们的花椒上留言说，问一下小冯是几级的清华的，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我估计他应该，他说他是06级本科生。嗯， 啊，那算是我师弟了。 啊， 我是98级入学，因为清华一般是按入学的年级来说， 啊， 我是98年入校， 嗯， 所以算是98级本科， 嗯， 然后4年中02年的研究生嘛。 啊，那等于是05年毕业。 对，04年底。 嗯， 他要06年的话，应该比我小个7、8岁了。 对，就是你已经离开学校了，他才进来。是吧？这位网友还有一位网友跟我们说啊，说这个清华大学，工科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特别好奇这问的问题。嗯，清华大学的工科生，我觉得就是现在小峰这个状态。 实际工科生的确那会儿一说，包括大家印象可能都是应该是比较这种 嗯 矮板，然后一天可能要不然类似在宿舍编程啊，或者实际我觉得这个生活也比较丰富的，应该说从各方面吧，学习啊，包括文体，因为本身的这个工科生刚才说这个女生少嘛，你包括可能我们那届还有和尚班，就属于汽车系有一个女生都没有的班级 啊， 所以那没办法，那只能走出去嘛，所以比如学校之间的联谊，我们那会儿可能经常跑的，比如说去北大， 嗯， 或者去北师大女生多的地方去，然后也找一些宿舍呀，然后做一些联谊活动啊，把女生请过来， 嗯， 但是那会儿年轻人嘛，很多都一块儿，然后当然其他的各种校内的活动， 嗯， 像您说的这个清华每年也有类似校内的这种就是科创大赛， 嗯， 可能在校庆有很多这个在学生阶段可能就有一些很好的小发明的各方面，从学业上各方面都有，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工科生的这个生活我觉得也是比较丰富多彩的。 嗯，小峰好像还捐赠了一个浩轩力学基金，嗯，你跟我们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儿？什么时候什么怎么个想法？什么初衷？啊，说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基金。 这个是2014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的确， 嗯， 这个说起来啊， 2014年就等于应该大学已经毕业9年了。嗯， 对， 嗯， 因为那一年正好是就是因为。当然可能现在我觉得还是看着比较年轻啊，但实际这个我孩子都已经不小了， 嗯， 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孩子就上了小学了，就当时选的一个时间节点， 嗯， 当然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我和爱人都是清华毕业的， 嗯， 的确对清华有很深的感情，就是我们的这些工作的起步包括刚才说收获爱情啊都是在学校，而且清华的确给予了我们很多东西是你一辈子值得来感恩和怀念的， 嗯， 所以一直想为清华做一些什么事情，当然这个后来这个本身就想，因为我其实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在什么呀，就是这些好的学校里啊，就是现在这个贫困生是越来越少了， 嗯， 因为你像我98年入学的时候，我们班里应该说有一半是就所谓贫困生吧，就很多是这个南方的这种就是说农村的孩子，就家庭条件很苦，但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考上清华也改变自身的命运，但现在这个 随着这种大城市或者普遍对教育的重视， 嗯， 而且就这种资源的归集之后，你要真正说山村贫困山区的孩子越难考上清华了，就是这几年因为我经常回学校有了解很少，所以清华也有一些关爱行动，就给一些这个贫困山区的有一些自强计划，有一些招生的特殊的政策，但是这些孩子来了之后，当然清华也给提供了很多比如勤工俭学的机会， 嗯， 但我是觉得在大学的这个时光啊是很珍贵的，就是不要为了生计你来说再耽误很多，是有那个时间，如果说哪怕你在学校里玩也是有意义的，是你充分了享受了你的校园的这几年的时光来学习，来给自己充电，所以我想力所能及做的这个就是说对贫困学生的这种资助，正好清华校友会他有这种计划，就是可以你个人捐助到一定金额建立一个这个基金， 嗯， 校友会来帮你运作，每年的这个收益就给一些你可以定向的说我要捐给哪些学生哪类学生，这样所以后来正好我们想趁着孩子上学，因为实际我们有一个当然也算是个人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清华的嘛，希望我们孩子如果也将来能考上清华，就是一家三口都上清华，那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但实际上也很难，就是现在这种竞争，我虽然在北京，但我觉得我儿子将来上清华的这个压力还是很大很难，但是那会儿身边像老一辈的我们很多老师，他这个老师啊孩子他都是清华的，就是可能一家父子啊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们也算是一个对自身孩子一个期盼和愿望嘛，所以以他的名字捐了一个立学金，然后每年的时候这个如果哪个孩子他会给我们写一些信，当然不是为了获得他的感谢，但是他个人的这个事迹会有一个总结，这样我们每年都会把这些信给我儿子来念一下，就让他感受一下， 激励一下， 就是说你的这个你看就是有很多孩子的这个家庭可能说很困苦，但是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的确能考到清华来也很不容易，这样希望对孩子有一个正向的激发和引导，所以这样就是来做了。 有没有资助的学生比较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比较艰苦的那种你是怎么选的呢？是是校友会给你推荐呢？ 对，这个并不需要我们来选，就是他每年因为提了要比如说我们就定向捐给杭院的那个贫困生，这样他就会组织到每年评的时候，可能说现在这工作做的都很细，就可能跟入学的时候家庭的情况，然后辅导员会有个深入的了解，然后可能平时基于学校的了解不会有，因为这几年有很多实际都是属于这个偏远农村的，可能有 和他们有过交流吗？还是要见面吗？还是 没有、就是可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就是你这个事儿干了，但其实不要给孩子有很大的 对 你不要觉得好像就因为实际很多我觉得所谓贫困啊，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我觉得是最可怕是这种精神上的，就你不要有这种自卑感或者觉得我怎么着，因为很多时候因为所谓这种贫困它容易有一些这种自卑的情绪，我来了之后尤其到了学校之后有很多大城市的孩子从小他的基础教育比如说容易影响的一个英语水平一个计算机水平，这个一对比很明显的，就我们当年也一样，就是我就算是东北的一个小县城考过来的嘛，家里还算条件尚可，就是但是一来了之后你跟北京上海的这个孩子比，他们这种英语水平包括对计算机的这种先进工具的掌握就你就差距很大，你心里容易有一些落差， 是的， 再加上经济上的，所以就不要给他增加额外的负担，就是希望他能够很坦然的说在学校的度过他那几年的这个学习生活，因为实际现在回头看在学校里的花费并不是很大，因为清华每年学费也不高，我发现越好的学校其实学费越不高，然后你要在学校里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费用也并不会很高，这些费用当你工作之后回头看实际是很低的，就但是当年在学生阶段如果你的确是比较困难的时候，那这是一个压力，你可能需要去当家教啊，去做一些勤工俭学呀、那些必然要耽误很多的时间嘛，我觉得实际那些当然也是一种锻炼，但我觉得可能如果是说个人有更好的追求，把这时间用在你的对自己的这个补充和强化上充电上，我觉得可能对未来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从2014年到现在四年了还是三年、三届了 对，他这个就是我们，因为他算是个基金嘛，捐了之后他就是每，他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就是每年校友会会把它很好的运作，然后这些稳定的投资。 有你接，就是说接触的或者说捐赠的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人的例子吗？或者他是在农村的哪一个？ 有，就是我记得第一个好像就是贵州的， 啊， 就是贵州，就当时 也是在你所在的那个航空航天学院。 对， 啊， 这样的话，他就是因为家里可能父亲身体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嗯， 然后也是常年卧病这种，就是然后家里就母亲干点农活，然后这个就生活比较艰难嘛，然后他个人的身体， 嗯， 小孩的身体原来也不太好，后来上了高中，因为成绩好嘛，可能后来就送到县里的比较好的高中去住校。然后但是他是比较自立的，他是觉得我要家庭的这个资助我要来，所以他可能到了高中之后自己说坚持锻炼，说可能比如每天晚上长跑，一方面是锻炼身体，说改善自己的体质，另一方面实际是锻炼自己的意志，这样可能说这个读书啊各方面的这个，所以这个学习很刻苦，然后通过自己努力考上清华了嘛，然后也是就是实际有很多这种，就是你看可能他一方面还有一些是要，一方面可能还要承担自己家里的一些比如说这种劳务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工作，时间也被压缩，但是可能晚上他熬夜啊或者什么也要来学习，然后这样没有一个相对健康的体魄也不行，所以这些人往往还很多还注重锻炼，你比如最简单就长跑嘛，你这个是谁都能坚持的，就是这样可能你三年高中三年坚持下来之后身体也好了，个人的这种意志和品质这个都很好，所以就是有很多这种例子。 从技术研究人员，就一开始咱们再回到您这个京能公司啊，从技术研究人员一直到啊现在的这个总经理，这一路下来我觉得有哪些可以值得分享的经验和教训吗？工作当中的， 其实要说都有，但我印象中可能觉得尤其对我个人成长，要先说经验吧，我觉得还是第一个就是得敢于承担责任，就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很多事情啊，你比如说这个大家都希望说逐步的往上提高，无论从职务啊从各方面，但很多时候你是不是做好充分的准备了，就很多事情来了之后有一些人是说喜欢让领导来安排你干什么你干，但很多时候你能不能站在你自身的岗位上说我跳开了站在更高的一个台阶来看，然后该我承担的责任我可以勇敢的承担，而且比如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解决不了的时候，无论是说你的能力和职务上你解决不了的时候，那你需要跟上级领导或更高层面来汇报的时候，你也要勇敢提出你的想法，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来干是不是可以有几种方案，然后但是你可能你把握不住，但是你也要觉得推荐我要怎么，这样可能一方面说领导来把关来选择，另一方面实际对你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就是因为只有你自己敢于承担这份责任了，你才有更大的动力说把你的工作怎么完善好，所以我想第一个这个我觉得算是要敢于承担的，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得这个善于学习，就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大学的时候是一样，就是你很多学的东西并不一定应用上，你像虽然我的专业是对口，但一工作之后很多工作上的东西你是不了解的，那你这样的话各种途径的学习就很必要，所以学习并不一定说是要抱着书本说我要来学这，但实际你在工作环境中跟你的同事啊跟你的团队或者跟你接触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个所谓供应商或者是合作伙伴，因为你比如像我们来投资的话不可避免的你要跟设计单位然后施工单位包括设备的供货单位都要打交道，你实际上一方面是有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你如果能够很平和的或者很谦虚的从他们各个角度，一方面是能学到一些东西，另一方面也会使你们的这个团队啊各方面更加的这个融洽，就是很多时候这个这样的话对你个人实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提高。中间实际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什么呀，我对我个人也是一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有一些畏手畏脚嘛，这个2007年的时候我们在廊坊做了一个项目，当时是廊坊整个它有个园区新开张富士康项目去投资，当时投资很大，但是它需要供热，这样半年的时间说就要建一个这个供热，就是供热设施出来，这当时很难，这廊坊市也觉得也做不到，后来就找到京能集团来 寻求帮忙嘛，然后后来京能后来就算答应了嘛，然后京能科技派我们那个京能科技公司，具体我就去。那会儿一去的时候心就凉了，一片黄土地，那个刚刚拆迁完，然后你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要建一个供热厂出来，那是压力是非常大的。当时所以那也没办法，那真是跟设计单位当时就住在现场。 嗯， 然后结果就是条件当时艰苦到什么程度，就晚上你睡在帐篷里，出来的时候就那蚊子跟下雨一样，就因为你这有灯嘛，就那蚊子就跟下雨一样，然后就往你脸上来扑。 对， 这是条件艰苦，另一方面时间紧啊。当时因为的确廊坊市对了一个项目也很重视，每天早晨的时候6:30的时候，他的那个廊坊市那安次区的区长就要到项目现场去调度， 每天早晨都来， 就要看你们项目说有没有什么难度，有没有什么压力。这个真是那个时候由不得你说天天有什么问题我再去跟领导请示，因为你在现场嘛，当时有一个团队，然后这个你要说领导这个各方面上级在北京，你每天再回北京来请示汇报，那是没时间的。所以那会儿当时我实际我还是一个项目经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我就是把我项目经理的事儿干好，但是后来逼得也没辙了，就是你现场很多问题，所以可能我就实际承担了一个部门经理的这个职责了，然后把很多事情你该做主你得做主了嘛。但是可能必要的请示汇报还是要有，但是锻炼了半年下来之后，这个项目也算是投产了，没耽误事儿。但是就觉得个人好像脱胎换骨了，就觉得再遇到什么困难啊，包括你的自信心也有了，然后该担的责任也敢担了。当然这个项目做下来，当时因为也很急嘛，当时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瑕疵啊或者不足嘛，就回头看呢。但是总体来看，项目还是很成功的，包括后来逐步的改善之后，应该回头看就是一直2007年一直用到了去年吧，现在这个项目。现在最后随着这个周边环保，后来没改气了，它是燃煤的嘛，整个一个项目相当于也是一个完整的10年嘛，所以还是很感慨的。 2007年也就是说大学毕业刚刚2年的时候，那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所以在现场也闹了很多的这个事故事件，但当时酸甜苦辣也只能 比如说 因为你很多的确很毕业，你很多在现场跟这个施工单位啊沟通，很多你其实很多病，你还是一个书生嘛，你去现场有时候指挥的时候也根本指挥不动，或者你在现场有时候指挥啊是也有一些这个问题，可能说你觉得是我这个理论上应该怎么样，但实际在现场上是未必能解决的。到最后实际很多看你在现场，那没办法，只能按现场的方式来嘛。很多时候就是你一方面来沟通，提前沟通，再有很多时候比如你好，你跟他跟这一些这个工人沟通的时候，你跟他好说好商量，可能那没办法，只能粗暴一点，然后呢真着急的时候你上去踹他一脚，可能在现场的效果都比你坐在会议室说半小时的效果要好。 这就是实际经验了 但实际我就是说在工作中还是要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要勇于锻炼自己，就是不要怕犯错误，但首先是基于你是一个就是说想干事儿很纯正的来干事儿的，对吧？提前把一些方案啊各方面经过谨慎的论证之后，可能获得一些支持后，还是要大胆的来干，来勇敢的承担责任。 其实小峰这算是快的了吧，比如说从刚刚参加工作到现在做到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应该算是快的了吧。 对，应该算是比较顺的。 你总结的比较顺的原因在有哪些？ 我觉得几方面嘛，可能刚才说个人的这个努力和追求，像刚才说一个承担责任啊，善于。 有的时候您个人努力了，他不一定能走得顺。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一个也很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大的形式。就因为再说一个个人的努力啊，实际你是改变不了一个行业的大事。有时候一个公司，你可能说因为几个人的努力，没准是有一些好的机会。但是说一个大的行业，因为当时我毕业，我觉得进了京能集团，我觉得首先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集团，而且赶上了就是因为从2005年开始说国家也是这种经济高速发展，那经济发展实际它背后是要伴随着必须以能源为支撑，所以能源行业也是历经了一个10年左右一个大的周期性成长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的行业发展了，可能你公司就很容易发展，然后这样就有很多新的项目或者新的岗位出来，这样对于年轻人可能他的这个成长的空间就很大。如果你要就一个 比如说就一个单位，他一天死气沉沉的，岗位也就这么多，那你必须论资排辈，也没办法，上的领导不走你也起不来嘛，这很现实。然后你像再有很明显的，像我的这个有刚才说有一些同学他们去航天系统的也一样，你看这几年就是国家对于航空航天的这个投入是非常大的，整个这个行业是，但是说原来很多人他觉得我要去搞航天搞国防是不是很苦啊，我要去酒泉去四川绵阳，能留在北京都算是区位好的了， 对， 但你真去了，你比如说酒泉绵阳，因为那些的确他这个条件是艰苦一点，但是因为他这个承担的任务很重，而且这两年你像航空天的这个新任务啊，各方面的他很多，所以对年轻人一个是我说岗位历练，再一个成长的空间就非常高。就这几次我看这个像包括神戟发射的时候，我们有同学包括我的年轻的师弟现在都到了，我看就是属于这个一个这种很关键的岗位主管的角色，就可能在这个真正说他就参与到这个说这个可能航空器的发射或者各方面的这种主的岗位上，就可能说这个调度岗位各方面，所以就他这种就可能你在一般的小公司啊或者其他的你是没有这个经历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年轻人选准行业，想好你要干什么，然后我觉得尤其现在我觉得国家发展越是到这种艰苦基层的地方，实际是越容易成长的。 哎，这话我觉得特别认同啊，你有的时候可能看到的这种光鲜亮丽不一定就是可以使自己成长的地方啊，有的时候可能你到一些比较基层的地方或者说比较吃苦的地方，可能历练出来的能力更深更大啊，回来以后会，那你现在比如说这一路成长下来的话，一直到现在总经理这个职位上，其实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变化和学习吧。 对 啊，一开始从一个科研的这个技术员来看的话啊，到现在来应该是一个管理的这种工作更多一点吧。 对，管理战略可能。 这应该也是从基层有的时候打下的基础，你才能说总经理的时候啊可以考虑的范围啊，可以考虑的一些东西就会更周全一点。 对，但这个的确不同岗位需要学习和补强的东西都很多。这个你像比如如果到了公司的管理层，你像副总经理，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是算是相对轻松的，就是因为你可能有分管的业务，上面有困难了跟总经理汇报，下面还有一些具体的部门做支撑，所以的确相对来说，但总经理来说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精神上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因为一个公司的这个发展战略定一个大的方向往哪儿发展，所以就是总说嘛，就是你的这个作为负责人来说实际就干好两件事嘛，第一个这个你要定好战略定好方向，就公司往什么方向走干什么事儿，这个可能必须你来牵头来研究来做这个事儿。第二个其实就组合好团队，因为你的这个干事还是需要人的嘛，你现有团队这些人员激发行不行，再有如果现有人员不足的时候如何再引进人才组成一个更高效的团队，这些是应该管理者应该干的事儿。但可能每个人尤其他思想有这个惯性，或者有说一些就是包括我也一样，就是我到了总经理之后，就是原来很愿意沉浸在具体的这个业务工作中，就是容易干得过细了，就这个说好听的是叫亲力亲为，但实际如果一个公司的总经理还沉浸于只干日常的工作，那也是有问题的，所以 会让下面的员工也会很累的， 对，他也觉得无所适从，就很多事领导管那么细， 对， 我是不是什么事都需要跟你来汇报，你来确定之后我才能来敢做，所以这个必要的授权分级授权包括这个，所以也是我来不断学习的，就每个人实际都需要来学习和成长嘛，这也这几年我来不断学习的。 我们先进一首歌吧，啊，回来以后继续和小峰聊。 我在他的怀抱，身边微微笑，笑着一切还早还早，握你的手，我们告别了喧嚣，就这样老去好不好，融化风雨那一座爱的浮桥，把心 给他依靠。海上飘，躲在他的怀抱，海浪在身边微微笑，笑着一切还早还早。握你的手，我们告别喧嚣，就这样老去好不好？融化风雨，搭一座爱的浮桥，把心灵交给他依靠。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继续和随小峰小峰来聊啊，这个创就业方面的事儿了。刚才我们讲了，京能集团可能尤其是你这家公司应该在做节能方面的啊一些事儿啊，现在是在这个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啊有些其他的一些项目有没有在做这方面的节能减排的啊一些和它有关的项目呢？ 一方面，我们可能集团的这个定位来说，还是从能源结构的调整和梳理这块儿。 嗯， 因为这个从“十三五”的角度，从中央到地方对科技创新都很重视。我们集团也一样，就集团最近正在筹建这个能源研究院，就加大对于这个科研这块的投入。可能我们下一步几个方向吧。第一个就还是针对北京整个供热这个领域的这些深入的全系统的研究。因为从去年开始大家也看，就是煤改气之后有一些雾霾改善了，但是这个气源紧张啊，包括单一 对， 所以这样我们可能多方面的，一方面余热回收，另一方面包括外地的绿色电力进京，就这种绿色供电这种，然后包括电供热，包括可能一些外部热源的进京，整个就是对于北京这种城市供热系统的把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对于这个智慧能源提供，因为现在你看这个大家用电现在比较方便，我随时根据需要我就来做，但实际你用热可能还不能，你知道，包括很多冷啊，还有其他的配套能源需求。这样可能 你看今天正好停止供暖， 对，很多，所以这样很多的这个居民家，尤其老的居民家里他就很难受。我想有些老人，我想接着再用一些热的时候，但是你又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这样我们觉得是这种是智慧能源的这种概念。就下一步你这种城市包括如何构建一个新的这种，包括现在在建的这个北京的副中心和通州，包括雄安新区，实际对于这种智慧能源体系都是有需求的。然后第三块相当于就是一些新的研究方向的。我们现在密切关注这种氢能的利用。因为你看现在比如说汽车，它现在电动汽车，但是它是充电很多是煤电来产生的，但如果你对氢能利用燃料电池，用氢气它燃烧就是水嘛，它是很纯净的，这样的话，所以我们 对于氢能的跟踪利用，包括对下一步整个城市的这种、可能包括出行方面，都是有一些很前沿的这个指导性作用的，所以我们也都在密切关注这些新的这个研究方向。 时间不多了啊，如果说最后一个问题的话，其实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在花椒平台上和我们进行留言的啊，很多网友其实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作为青年委员能不能给啊即将参加工作的这些年轻人一点实际性的建议。 好，这块儿倒真是有几个感受。就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对有一些如果已经毕业的可能吧，就是不要等到就业的时候才想就业。就很多我尤其在校大学生，你在学习阶段一方面学习，另一方面要提早思考我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这样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很多时候，但是任何时候都来得及，就因为你可能很多现在面临问题，你学的不一定是你想干的，那最后你不管什么时候你找到你想干的了，你是必须有基础，你没基础那是没用的。所以我想这个提早的丰富自己，包括接触一些社会实践啊，更早的了解社会，是有助于你来选择你喜欢的行业。因为很多人是盲目的，你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不知道你真正喜欢干什么。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不要等到就业再说就业，能越早准备是越好的。第二个刚才说的就是选准行业，别怕吃苦，这个东西这不是一句空话，就很多时候的确是这样。第三个我觉得是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所谓这种开放共享嘛，就是一定要有意识的锻炼你的这个情商和团队的配合意识。因为现在看就是在社会里，就是个人的这个能力是越来越被束缚的，或者是说起的作用可能是微小的，就是一定你要善于团队合作，这个需要一个很好的情商了。包括实际现在我们在单位作为领导的，你喜欢什么样的员工，咱们就说其实不外乎两条，第一个能吃苦肯吃苦，第二个说白了要有一点情商，就是谁都希望你带的徒弟是能够一点就透，而且跟其他人也能够很好的相处，就他能够融入一个团队，而且跟周边人能够合作好。如果说你可能个人能力水平也比较高，但的确是情商弱一些，就是很伤人，大家谁都不愿意跟你配合，实际对于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是很不利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就是挺重要的，就大家在提高你专业能力的同时，这情商也是需要锻炼的。也不是说，当然有些人是天生可能觉得说因为家庭成长环境他可能好一些，但的确你如果有意识的强化和锻炼也会有所提高的。 好的，感谢小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时间已经到了56分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小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聊一聊等这个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差不多的时候，您再给我们讲讲这些智慧能源好吗？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每天的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大家密切的关注，明天再见。 燃烧的流星划过天际，唤醒了继续的眼睛，生命最后的一刻，灿烂的轨迹， 您的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